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总的来看，明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天气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话题，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这些情感的问答，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困惑和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讨论。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所以您在新浪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新浪微博中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庆老师啊，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40多岁的一位男性哈，他在感慨他的这个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 对，他说这个不知不觉的一下子就到43岁了哈。他说这个各方面呢，其实都不算是混得特别好的那种，当然也不是最差的那种。只是生活呢，就好像，越来越觉得哈，这个日子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下去了，自己最美好的那些年华也不存在了。他说：“那么说一说我的婚姻吧，可能现在最让我困扰的就是这一点吧。”他说：“爱情呢，其实在生活中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以前呢，两个人也共同患难哈，那么现在好像就是演变成了人们所说的那种亲情。有些时候吧。”多看对方一眼，都会觉得哎呀挺烦的。听对方唠叨吧，这个在耳边的那些话吧，早就觉得没有任何新鲜的感觉了。我想他对我可能也一样，有的时候吧，他可能情愿我不在他眼前，所以我们两个人对对方也没有什么好听的话，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更没有一些大家能够分享的这些啊美好的现在的生活的内容了哈。他说。我就是觉得吧，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其实周围跟我差不多的什么同学啊同事啊，好多像我这个年龄的男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然后我自己吧就觉得挺没劲的，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现在吧好像人到中年了，我突然发现我这一年多有了那么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点不痛快，不愿意忍了，开始想发火了，开始觉得哎呀，我自己的日子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下去了吗？啊，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就要这样了吗？我想问你们啊，这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中年危机呀？有的时候啊，我倒是挺向往的，挺向往有些人看得开想得开，比如说真的没有爱情了，真的敢离婚，真的没有爱情了， 人家也敢再找一个，我还真没这胆儿。离婚呢，我又觉得没到那地步，你让我再去找一个呢，道德和我自己对婚姻的这个理解，我也觉得我做不到。可是呢，在现在的婚姻中吧，我又特别的憋闷。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算不算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中年婚姻危机呀？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这通常怎么解决啊？还是过段时间就会过去了呢？看来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哈，听我们的节目，他想探讨这个中年婚姻危机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一个词儿吗？中年婚姻危机， 确实有这样一个词儿啊。 就是人到中年了，有对婚姻的像他描述的这种感觉吗？ 对，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到了结婚，比如说十多年甚至二十年的时候，比如二十多岁结婚的话，可不到四十多，就是二十年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相看两都厌的状态。那有些人会有，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 不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像刚才他提到的一个叫中年的一个婚姻危机，可能年龄确实到中年了，但是这个婚姻这样的状态算不算危机？我觉得还要打个问号啊。因为听他刚才所讲的事情，我觉得用困惑两个字来代替危机可能更合适一点。其实就到了这个年龄呢，他发现自己的无论是事业还是说家庭生活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一些跟他相关的这种资历啊等等的一些事情，都处在了一个瓶颈期。 对 啊，过去呢我就做成这个样子，现在我还是做成这个样子，比如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哈， 就没有更多的上升和变化。 对，然后像婚姻呢也是这样，这二十多年了我也没换过媳妇儿，是吧？当然这也不太可能，是吧？就是但是这二十多年了，我跟我爱人的或者这个家庭的相处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工作回来，然后现在就是唠叨怎么这个孩子的问题啊，然后或者是唠叨别人的家常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哎呀，他唠叨他的，我唠叨我的，两个人没有了，少了一些交流，然后模式都固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有一些困惑，会觉得我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贫瘠，这么无趣，这么缺少激情，对吧？所以他刚才说，到了这个年龄了，这一年我突然有种感觉。不想忍了，想发火。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状态还挺好的。那证明你确实有意识到你现在的生活或者感情生活都存在问题，你想去改变。你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状啊，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就是这个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更重要的是你个人的这个观念或者是态度的问题。就是你生活了从出生到现在四十多年，然后结婚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跟孩子有这么长时间，那这段时间你做出了你应该做的东西，所以你才有你现在的这些收获。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想改变的话，那还是要从你自身来转变。比如刚才他提到了说妻子可能跟他也是一样的，然后他也提到了周围的人也跟他是一样的，我觉得这点我就不敢认同，比如说妻子跟你是一样的，好像没有听到你妻子怎么说，都是你自己觉得你妻子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你觉得你妻子是这个样子呢？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态度或者观念是有问题的， 对， 你在带着一个不满的情绪状态，不甘心的情绪状态，然后来再看待自己的生活，看待妻子的生活，解读妻子的行为，所以你戴着一种有色眼镜，所以把妻子的这个行为呢也会解释的更符合你自己的这样一个认知，然后这样呢让你的心里就会好过一点，因为你觉得你判断对了嘛，对吧？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个到了四十，孔子不是说吗？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其实这个阶段不是一个危机的阶段，因为看其实你的事业还是家庭生活应该都是不错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应该是有困惑的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能提出这个问题，正好就是这个困惑初始的阶段 啊。 我觉得当你把它想清楚了， 那就到了四十不惑的阶段了。 嗯， 你的人生观念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了。那你在对待你的爱人、对待你的事业、对待你的家庭、对待你的孩子，当你的这个态度不一样了， 嗯， 你的生活自然这个变化就来了。 嗯嗯，对，您说的对，就是可能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很多阶段，我们都会有这种困惑和迷茫的时候，不仅仅是人到中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时代， 嗯， 我们从青春期开始，我们甚至从更早一点开始，当我们察觉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就开始有了这种痛苦的困惑，对吧？就是往往我们在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定位有思索的时候，它很多时候都会伴随着一些痛苦、一些不解，就是我们要去想。我记得，比如说像我自己而言，那我觉得像青春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我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未来在哪儿？我记得那是青春期时候，自己还拼命的去在各种各样的书里边去找答案，有这样的时候哈，困惑那么一阵子， 对 啊，然后慢慢的，哎，这个困惑可能就释然了。那我觉得差不多人到包括三十而立的时候，或者四十不惑的时候，可能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这不仅仅说是对我们的婚姻情感。包括我们的工作事业，甚至对我们自己的内心，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对社会大的环境，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对我们的一些这个思想哲学，可能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惑和思索。所以如果要贴一个标签的话，把它贴到了一个中年危机上哈。那好像感觉我们在中年的这段时间好像突然就有了这种情绪了哈。 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为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似乎就会好很多哈。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孙岩说的，无论是年轻的时候三十、四十、五十，未来的六十、七十，我想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些人生的反思和人生的这种困惑，对你的家庭、对你的情感模式、对你的孩子等等这样的问题，有一些自己不满足的地方。 嗯， 其实我觉得，就像这算人生的更年期吧， 嗯， 这样一个定义。而且我觉得这种更年期呢，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危机， 嗯， 啊，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生命对你的启示。 嗯， 生命要求你在这个阶段需要对自己以往的生活进行反思了，进行总结了，需要你在下一个阶段有所提升。 嗯， 而这个提升是建立在你对之前的生活情感的反思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个年龄这个时候你出现了这种痛苦的状态是一件好事。 嗯， 因为你未来你反思好了，未来就会走得更高。 对，那倒也是哈，但是他也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情况，一个状态哈， 嗯， 就是有一部分人到中年以后呢，可能我们对生活、对感情的这个理解更深刻了，甚至有一些人更能够把握，哎，我们在生活中最在乎的是什么，最珍惜的是什么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呢，确实到了这个婚姻，比如说十多年之后，那么有的时候就会进入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习惯可能已经形成了，比如说习惯于不交流。 对。 习惯于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这么过的，甚至呢我们对对方的一些看法也已经有了惯性。比如说他就那么一人，他也改不了，还凑合着过吧。 习惯了自己发牢骚发完了就完了，他愿意改就改，不改他就那样。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哎，这个婚姻啊好像真的就那么回事儿。也有一些人呢也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比如说凑合着过吧。等过了这几年，这个到了岁数大了，那我们也就是凑合着过的那么一个伴儿吧。 过日子吧。 啊，也就是这样了啊。你要跟他说，哎，我们追求一下婚姻生活的质量，这些人可能会说，要是怎么追求质量啊，就这么着吧。已经看明白了，跟谁过不是过啊， 是吧？就是就变成这样了，就是其实对婚姻是一个很消极的心态。 对，其实我想想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婚姻当中组成家庭之后，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了。 嗯， 不仅仅是对自己伴侣的，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的，然后还有这个双方老人的，所以尤其是对孩子的，对孩子的，就是当夫妻两个人有了孩子之后，对孩子的付出会远远高于对夫妻两个人，然后对孩子的关注也会远远超过对自己另一半的关注，所以大家才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你看，哎呀，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啊，所以我发发牢骚也就过了，他改不改无所谓，我因为我还要，我没有时间去跟他纠缠。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要把时间留下来辅导我孩子的这个作业呀，送他去辅导班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的。我把孩子培养好了，哎，就好了，我这一生就幸福了，我后半辈子就幸福了。 嗯， 这个老伴儿啊，这个老公或者这个老婆就这样，反正大伙儿过日子，我以后靠的是我儿子，靠的是我姑娘，靠的不是他。 对对，您说的对。 对，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 嗯， 就是我有这么个观点，还是婚姻当中一定要把爱情带入到婚姻当中。 嗯， 夫妻两个人对孩子的付出，对双方老人的付出，这都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义务，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对孩子的付出，对老人的付出，然后忘记了对自己伴侣的付出。 嗯， 我们还应该适时的就创造一下，比如这种二人的世界，啊，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一起去看个电影啊， 嗯， 然后一起去散个步啊，然后一起去曾经谈恋爱约会的地方再重温一下呀。 对呀， 然后交流一下，哎呀，你看当年的时候，哎呀，你看我其实是不敢追你的， 嗯， 我是这个鼓足了多大的勇气，然后怎么样，还没想到你还同意了，哎，我当时可那什么了， 嗯， 交流一下，就这种情感的交流，我觉得就会改变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婚姻状态或者情感状态无趣的这样一个局面。 对， 重要的是两个人要记住，两个人之间一定要去交流。 嗯， 而这种交流不仅仅是抱怨目前的生活，或者抱怨对方没有做到什么， 嗯， 而是说把自己心中所想的那种想法、感受、情绪，就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然后表达给对方，然后对方呢，也要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哎，专注于怎么去倾听对方，怎么去抚慰对方那种心里的伤啊，或者高兴啊，怎么样的，跟他一起去分享高兴，跟他一起承担这种沮丧。我觉得只有两个人的世界有了，这个婚姻的状态就会变得有滋有味了。 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无趣了。 嗯 嗯，真的是觉得无趣了，包括自己的婚姻和伴侣之间的交流都变得无趣了。你说什么我都知道，我对你太了解了，我们之间的生活也太熟悉了，那么加上自己没有在生活中再有任何的新意，那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变得就挺没劲的、无趣的。 对， 嗯，其实，这个像现在那些鸡汤文里边，也都在告诉大家，做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对， 虽然说，并不是说真的做一个有趣的人就无往不利，但是让我们的生活有趣一点是没错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还是你要发现生活当中的这个有趣的地方。 嗯， 比如说就是重复着一件事情难道就没有什么意思吗？ 也不是啊。 也不是啊。 不是的。 对吧， 嗯， 我突然想起个电影，那个徐峥演的， 嗯， 叫爱情呼叫转移。 嗯， 他跟他老婆提出离婚。 嗯， 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老婆成天就看什么韩剧，然后到周五的时候怎么就吃炸酱面， 就做炸酱面 啊。对对，反正就是老是这样一个模式。 嗯， 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太无趣了，生活怎么是这样呢？后来两个人就离了。 对， 离了之后，后来他不就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女人的这种关系，然后最后又回去，哎呀，老婆我想通了。 嗯， 可是这个时候才发现 他老婆给别人做炸酱面。 对，然后那个人还非常的说哎呀，我老婆做的炸酱面可好吃了，来你尝尝你尝尝。 对对，就是我也记得他老婆已经再婚了。 对 啊，对，然后人家两口子在吃炸酱面，人家那个男人，人家新婚的那个丈夫幸福得不得了，一脸幸福吃着那个炸酱面。而他以前在婚姻中，他觉得那个炸酱面是好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后来好像他很难过，是掉下眼泪了还是怎样了哈。 啊，对 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日复一日在其中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体会到那份美好。 对，就是越在身边越常出现的东西，我们越不好去珍惜它，或者是不懂得珍惜它，觉得它好像来得太容易了。 嗯， 但是真的一旦我们失去的时候才觉得这个是弥足珍贵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说就像这位听友一样，你这不是一个中年危机，真的就是一个中年困惑。 嗯， 就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你们现在的这种沟通交流的模式啊，或者生活的模式啊，相对来说都可能成体系了，比较固化了。 嗯， 对吧，其实不仅仅是你，所有人过了几十年，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模式大体方向上都是固化的， 对，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你想想，如果你到了40岁，到了50岁，你的日子过得还跟你18、19、20出头那样惊心动魄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会更困惑？ 对，那倒也是， 对不对？ 倒也是。所以每个生命的阶段，它都会有不同的样态。 对， 啊，所以呢，在这个年龄，一定也有这个年龄的好，我相信。我们每个年龄都会是这样的。 对， 嗯，那么想一想这个年龄的好，然后多发展一下自己可以发展出来那些有趣的地方，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生活、你的社交，多有趣一点没有什么错的。然后你自己就会觉得，哎，生活变得有滋味了， 丰富多彩了， 不一样了， 嗯， 是吧？嗯，谢谢大庆老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孙岩老师，这个男朋友啊，本质呢挺善良的，天性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和的，但是呢，这个男朋友啊，就是属于那种无趣的男生，不太会说话，也不太这个不太懂得怎么样讨女孩子开心。在身边的时候呢，他倒是一个暖男，比如说他还会照顾一下你啊什么的哈。但是我们俩如果说他不在我身边了，拿着电话或者拿着微信吧，基本上好像他就没话可说了。想问一下啊，这样的人你们觉得能嫁吗？这样的人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个嫁人的标准是什么呀，大庆老师？ 哇，嫁人的标准这个要谈起来可多了，是吧？ 对， 比如说经济条件啊，工作能力、智商、性格，这个原生家庭的情况，然后对你的这个关心度，然后你两个人相互依赖的程度，然后他的这种感情的忠诚度等等等等啊。其实你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男生在你看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显得有些无趣。 嗯， 比如说在微信上少跟你有些互动，对吧，不懂得在微信上跟你聊天，不懂得怎么逗你开心，对吧？ 嗯， 然后但是在你身边的时候呢还算是个暖男，懂得去照顾你，但是也不太会说话干什么的，可能只会做不会说，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么看来，这个男生呢可能本性上就是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然后不善言谈的啊，这样的一个男士。 嗯， 所以呢他在你面前可能不太主动的说话，可能跟你主动的找话题的这样的时候也少。 嗯， 然后呢就不在你身边呢，他也想不起来比如用微信啊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跟你聊天，因为他本身可能就是这种不善言谈、不太会找话题的人。 对 啊，有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比如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你去好好调教他的机会。 嗯， 啊，如果他本性上不太说话，那可能就是你需要主动一点，然后主动的表达说，比如说 需要你主动的来跟我交流，主动的跟我谈一些话题，不能老是我主动的，然后这样去告诉他，然后他挑一些话题跟你说的时候呢，然后你为了鼓励他，你也可以就是跟他有来有往的激励他说下去，然后告诉他哪些是自己喜欢听的， 嗯， 哪些是不太好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哎，这样激励他。然后对于我觉得就是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比如用微信啊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我就是话从两头吧。第一就是这种网络的交流，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反而不太好交流多了。 嗯， 就为什么呢？一是说当我工作， 嗯， 对吧，本身就有什么问题，然后你用微信一个电话可以解决的，然后要非要发很多的文字，然后干什么呢，这牵扯精力，耽误正事儿。然后二呢，就是如果在这种网络上虚拟的交流，其实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来得更真切一点。 对， 就是无论他网络上多么这个花言巧语，多么暖心，也不如他站在你面前，你冷了给你递点衣服，你饿了给你这个端个面包，渴了给你递杯水， 嗯， 这样来的实在。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不太善于使微信的状态呢，我觉得要看他的这个到底什么工作，然后工作性质，可能工作性质不让使啊，或者他就不太愿意玩这样的东西。 嗯， 那这种呢，我觉得就是你也稍微自己调整一下，不要期待着任何时候都有这种交流。 嗯， 就是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微信的交流，有电话的交流就可以了。 嗯， 如果不是这样呢，那就不要对他太强制的要求，他说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嗯，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你两个人的幸福你们每个人都要负责。他既然的优势不在于说话， 嗯， OK， 那你就发挥一下你的主动性， 对， 在这上弄好一点，然后你把他这种善良温柔然后懂得照顾人这样的一个优势让他发扬光大。 嗯， 让两人相互配合。 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亲密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稍后是我们的广告播出时间，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同道，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总的来看，明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天气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继续播出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节目中今夜思语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分享的就是各种情感问题。我们的情感问答是听众来问，我们在节目中来答，所以作为我们的听友，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有灵活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不一定是在晚上这个时间，您可以下载一款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语时，搜索今夜思语时，那么您点开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一周之内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听到。当然以前的节目在手机客户端里也能够搜索到，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听今夜思语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今夜思语时。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女生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想问一下，她说老师啊，我没有结过婚，我今年呢是27岁了，现在呢喜欢了一个男人，他呢是35岁，他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小女儿，他的孩子4岁了。孩子的妈妈呢是和他主动的离婚了，而且孩子的妈妈离婚的时候呢是有了别人，所以离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离了婚要和别人结婚。他就没有让孩子的妈妈把女儿带走，现在呢他就带着女儿。他离婚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哈。那么他和女儿呢也有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他非常非常的爱他女儿。找到我呢也是通过我们认识的一个同事介绍的。那么他对我说，之所以他想和我在一起，愿意和我在一起，是因为他看到我这个人脾气好，心地善良，确实我觉得他挺可怜的，虽然他很好的学历，工作也不错，可是我觉得一个男人曾经被他的前妻这样甩过，肯定心里边是有创伤的哈。他的小女儿很招人疼，我倒是挺喜欢的，也很愿意和这个小女孩在一起，但是周围的人都给了我很大的压力，都说你从来都没有当过妈妈，你就要当一个继母，毕竟他又被别人甩过，可能还会有心理创伤等等这些，而且说将来一旦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前面的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矛盾，我父母也因为这个 成天都找我谈话，所以我想问你们，没有结过婚的我要嫁给一个带着孩子的他，究竟有多大的困难呢？ 多大的困难，这个很难说啊。 嗯， 但是有什么困难，这个确实是刚才就是你周围的朋友还有那个父母可能都已经十分明确的表达出来了。 嗯，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困难是什么，因为无论就是你跟一个比如没有孩子的这个再婚的一个男人结婚，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孩子的问题。 嗯， 像这种刚才说到的这种心理的创伤啊或者等等什么的，这些二婚都有可能遇到。 嗯， 而且就是不是二婚的话，你就是初婚的话，也会两个人交流的问题，然后对于孩子生养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困境。 嗯 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问题，这个听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敢笃定。 嗯， 这个跟这个男人结合之后，婚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由于这个周围的人的这些怎么说危言耸听是吧、 嗯、 比如说你没有孩子，然后你就当继母，还这么大的孩子，然后呢这个男人又是二婚，而且这个二婚是被女方前妻所伤的这种，所以男人能不能信任自己的在下一位妻子、嗯、然后他找你只是为了给他孩子找一个母亲来照顾这个家，还是怎么怎么样的，对吧，等等，包括你有了孩子之后，还别说你有，会不会要， 嗯， 对吧，然后要的话真的有了，两个孩子之间怎么去争宠，怎么去争爱，这都是问题。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会有吗？有可能有， 有可能有，对， 也可能没有。 嗯，对 啊，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问题不仅是这些问题，生活当中问题，情感中的问题，我觉得都属于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状态。 哎，您说的太对了，等问题来了咱再说，但是咱提前要做一点心理准备。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未雨绸缪是可以的。 嗯， 但是不要被这些没有发生的问题给唬住、 嗯、 或者是吓倒。 嗯 嗯 啊，我觉得你虽然没结过婚，但是对于这段感情来说，你可以做出一个自己的判断，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品性怎么样，然后工作能力怎么样，然后对待孩子是什么态度，然后对待这个婚姻受伤有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 嗯， 然后对待周围的人给你那些否定的意见，他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嗯， 我觉得通过这些你都可以了解这个男人值不值得自己去托付终身。如果你觉得值得， 嗯， 那我觉得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跟他一起去面对未来有可能这个遇到的问题。 嗯、对对，嗯，你可以倾听你爸爸妈妈周围这些朋友们他们对你未来的各种各样的忧虑。 一定要听。 嗯，听到了之后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思考，比如说你可以问问你自己，这些问题真的来临了怎么办？ 对。 是吧，他是不是真的把孩子要排在你前面？很有可能。对吧？ 对， 那么他带着这么小的一个女儿，他有一些男人会这样想：我的女儿妈妈已经走了，是吧？那么我作为他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血缘上的亲人，作为他的父亲，作为他的保护者，那么我是一点点委屈都不愿意他受的。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孩子呢，如果你们是一对正常的伴侣，那么你们之间的矛盾就是你们之间的矛盾。但是一旦有了一个孩子，你们之间的矛盾就需要更高的技巧和智慧来处理了。所以当你听得越多，思考的越多，你也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非常的对，就是你周围的这些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父母，他们的话你一定要听。 嗯， 而且一定要不带任何情绪的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给了你去看待未来的婚姻的这个角度， 对， 或者说 一个视角，嗯， 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嗯、 啊，这样你就可以做这个未雨绸缪， 嗯 啊，而不是说他们想拆散你或者怎么样的，而只是给你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向，对吧？第二呢，我觉得有些问题 我觉得你是可以跟现在的这个男友谈的。 对， 比如说孩子的问题， 嗯， 啊，那你就可以跟他谈，比如说将来我们两个人要不要自己的有孩子啊？ 嗯， 然后你怎么看待这个你现在的女儿跟我， 嗯， 我们两个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位？ 嗯， 你会怎么摆放？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谈的， 可以谈啊，对啊， 对。 所以你现在这个恋爱谈起来的内容很丰富啊， 嗯， 对吧？要把这些都谈过，那么你和他，你心里的忧虑，他才会知道。 对， 嗯，不然他也不一定会知道的。所以，不带情绪的去谈，带着这个对未来的一些设想。但是两个人的目的是怎么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这样去谈，谈的越多你心里越有谱，这人你嫁不嫁，这个局面你拿得住拿不住。 对，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一位女生说道，和男朋友刚刚认识三个多月的时间，周末呢我到男朋友那里去住，住了几次，才发现这个有两次他妈妈周末都上门来了，带着吃的还来打扫，就撞见我了，非常的不好意思。第一次撞见的时候，才发现他妈妈是没有打招呼自己就上门。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妈妈周六周日常来吗？他说没有啊，他说过去都是我上班，我妈过来帮我把屋子收拾收拾，衣服洗一洗。结果没想到那一次呢，是他妈妈周六上门了，那么当然就被他妈妈撞到了。我觉得很尴尬，当时的这个气氛呢是有点尴尬，他妈妈在客厅里，我们只好穿戴好从卧室里出来了，我这样和他妈妈打的招呼，那么他妈妈呢对我就稍显得冷淡了一点，没想到隔了一周又是周末，他妈妈又主动上门，这回呢他妈妈说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然后他妈妈对我呢就不大搭理了，自己在那个房间里呢就显得更像是女主人，一会儿说她这个东西没有放好，一会儿说她冰箱里什么东西没有吃完，那我当然就待不住了，我找了一个理由就走了。其实没有见她妈妈之前，我觉得我和她很自在，感情也挺好的，正在发展阶段，但是见了她妈妈之后吧，我一下子好像觉得我和她之间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他在他妈妈那儿，他妈妈说话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大宝宝一样，好像也没有看到我在他妈妈面前的那份尴尬，以及他妈妈对我的冷淡和挑剔。所以我想问你们，这个未来的关系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好尴尬啊！ 好尴尬。 我觉得他这位听友可能一开始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到这个她跟她男朋友的这个关系， 嗯， 就两个人本来状态很自由很好，然后由于男朋友母亲的这种不请自来，然后导致两个人的状态被这种独立的状态被打破了，然后显得很尴尬， 嗯 啊，然后他妈呢，尤其是特别的一次的时候，他妈说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嗯， 然后呢会对他指手画脚是吧，说这个东西该怎么收拾，那个东西没吃完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你两个人的问题了，应该是三个人的问题。 嗯， 而这三个人当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责任，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在你和你男朋友。嗯，先从老人这个角度来说啊，第一，老人呢就是怎么对待他的儿子，这个咱们不用去想，重要的就是他撞见了你们两个人，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老人来说，在他的观念上，可能我觉得会有点不太能接受。 对，有些人不大能接受。 对，有些人不大能接受。 而且这个，其实也不是哈，其实这个可能的作为家长，现在基本上都能意识到，大概谈恋爱两个年轻人是亲热的， 对对对， 但可能亲眼所见了是有点心里有点怪怪的。另外就是，一般来说程序是如果这个 孩子主动的把女朋友带到自己面前，这个程序好像更好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结果自己一上门，这个很意外的看到儿子的卧室里有一个女朋友在，那么这个妈妈不知道她跟第一次见面之后跟孩子是怎么交流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你的男朋友在你和他妈妈之间着布了什么，着布了什么，是吧？第一次可能很意外，哎，怎么儿子的卧室里有一个女朋友啊？但是这个接下来是你男朋友要做的事情啊，对吧？你男朋友是跟他妈妈是怎么交流的？怎么把你们的关系介绍给他妈妈的？那这点是不是你男朋友有些地方确实可能没有做到位，或者是你男朋友没觉得什么？因为那是他妈，他不会觉得尴尬。 对。 男生不会觉得尴尬，他可能没有想到你作为一个女生你尴尬了，这日后怎么在这个阿姨面前出现啊，对吧？你可能尴尬了。有的时候男孩是想不到这些的。 对，其实我更想从女生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听友呢他只谈了他的这种情绪感受不好，就是这母亲来了打破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自由跟平静， 对， 破坏了他们俩的这种关系。 对， 但是我想知道，比如说第一次的时候撞见了，你是怎么跟这个阿姨一起交流的？包括应该下边有听的意思，应该至少有三次，对吧？第二次又撞见了，你是怎么交流的？也没有说，所以到第三次你才特意说了，这个妈妈就当自己是这是家里的主人，然后对你指手画脚。其实我觉得你看到，其实至少有三次机会你是可以和这个阿姨一起好好交流的。但至少从刚才她说的这些内容上来看的话，是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流的。我想如果两个女人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的话，那作为这个母亲来说， OK， 你把我儿子抢走了，然后你还不把我当回事儿，那你想这个母亲能会给你好脸吗？对吧？已经没有把你扫地出门，我觉得就已经给你面子了，或者给儿子面子了，对吧？为了照顾儿子，然后对你就是以长辈的身份对你指手画脚，让告诉你这事应该怎么做，这算已经算是客气的了。所以我想说，就是你想一想自己在跟这个阿姨的交流上是有没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因为其实像孙岩说的，就是家长对这个事情现在也都能接受，对吧？尤其是男生的家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更重要想一想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这个母亲的交流，跟这个阿姨的交流存在着什么误差没有。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你的男朋友身上，或者希望他去交流什么，或者是寄希望于这个阿姨你男朋友的妈妈会主动的撤离。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不大。 对。所以如果你还想和你的男朋友继续好的话，你可能自己还要动一点点脑筋，怎么样来让这件事情接下来发展的更顺利一点。另外就是他对男朋友有了一点看法，是因为他觉得男朋友怎么从中没有起什么更合适的作用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像我觉得我刚才猜测的那个可能会更多的占一点理由，就是男孩子意识不到你的尴尬。 对，太大条了。 而且男孩子会认为那是我妈，反正我妈常来到我这儿收拾屋子啊，给我冰箱里边弄点吃的呀，没什么的，看见就看见吧。他看见了，我总不能再把你变没了吧，是吧？看见就看见吧，没事儿。男孩子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有可能。而且你看，我妈来了还给咱们做饭、买菜啊，或者收拾屋子也挺好的，是吧？这个，所以他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孙岩说的，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先跟你的这个男朋友说一说，对吧？把你的这种不悦或者尴尬告诉你男朋友，然后你告诉你男朋友说你怎么想处理一下这个阿姨的事情，说要不要让阿姨，让你男朋友跟阿姨说，他妈妈说就什么时间来，但我们在的时候不来，或者说，哎，这个为了缓和这个关系，哎，咱们单独的跟阿姨一起吃个饭呢，或者怎么样的，哎，多聊一聊啊，然后通过这个男朋友的这样一个推动。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如果你还想继续交往下去的话，你就可以主动的出击了哈。 对， 好，下面呢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有一个女生，这女生呢主动约我看电影，前一段时间啊，她说她想看某场电影了，没有人陪她看，她就主动的约我了，那么微信呢也会主动的找我聊天，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喜欢我， 因为如果我主动的约他去哪儿，他有的时候就会说没劲不去，但是他想起来约我的时候呢，他又会主动的约我，他想和我聊天的时候呢，他又会问我一句干嘛呢，陪我说会儿话这样的。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们，能帮我猜测一下他是喜欢我吗？ 猜不着。 就是猜不到，我也觉得猜不到，好难说，你也有可能是人家的一个备胎。 对，那至少我觉得能猜到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应该是有意思的。 应该是有意思的，对。 对吧？ 那你一次没有约到，那你就再约呗。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他说了，他的意思也不是说次次约次次被拒绝， 嗯 啊，这有时候主动约的时候对方就是不愿意去，我觉得这你就是分析一下， 嗯， 第一确实是比如说人家女生这边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啊，时间不对头，或者说你想约这个女生一起做的事情确实不是女生所喜欢的 啊，人家 不感兴趣，就不想去， 对 啊，没兴趣，所以我觉得这种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你找的这个事由啊或者这种活动不对， 嗯， 对吧？这是需要你自己分享。如果说你能找到合适的室友，然后他也确实能愿意跟你去，那就是你两个人还是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的， 嗯， 对吧？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地位啊，我觉得不能做的太被动了，或者是太卑微了。 嗯， 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听他刚才那个意思，就是女生想约他的时候 就约到 了，他都屁颠屁颠的跟着去了， 嗯， 然后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在吗，跟我说两句话呗，陪我聊会儿天呗， 嗯， 呀你就跟着聊了， 嗯， 对吧，你每次次次都满足了这个女生的要求， 嗯 啊，这个女生呢其实对你呢也可能没有什么想法，也可能有想法啊，也可能未来有想法，但现在呢就是觉得像孙先生就是一个备胎或者一个很好的男闺蜜，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一个很好的玩伴， 嗯， 所以我有空虚寂寞的时候我就找你，然后你次次都满足我，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很便利啊， 嗯， 对吧，然后他不觉得你两个人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危机，也不觉得你对他有什么样的企图， 嗯， 只觉得就是你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满足另一个朋友的要求而已，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地位可能稍微有点卑微， 嗯， 你也可以拒绝他几次啊， 对 吧，看看他什么反应。 嗯，不是每一次都有求必应。 对。 嗯。 如果说你拒绝了几次，然后他突然有点毛了。 嗯。 哎，那就还有可能是他真的对你有意思。 嗯，对， 啊。如果说你拒绝了一次他没反应，然后又找别人去了。 嗯。 那估计你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而已。 对。 他对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兴趣。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也可以感受一下啊，也可以去感觉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问我们真的是好难能帮你猜出来了。好的，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今天一起来分享各位听友和网友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每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给我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分手的路口，牵紧你的左手，吻着你不走，直到路灯沉默。不舍的承诺还在耳边诉说，爱想要离开不需要理由，拥抱的颤抖，炙热的双手，亲吻的悸动还留在胸口，但是我早被迫牵走你心中，是时候跟分手分手，窒息的爱难以远走，让眼泪往心底流，海阔天空需要痛快放手，会不会你也